是有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请牧师。 各位父亲节快乐！ 快乐！ 愿神祝福所有地上所有是为人父亲的父亲，又祝福所有属灵的父亲，祝福你们生养众多，儿女成群，长大成人，热心事主。好，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阿爸父，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你做我们天上的父亲，你也给我们有地上的父亲，叫我们都是能够可以藉着地上的父亲看到神你自己对我们的爱。神啊，愿意你藉着今天这个父亲节祝福地上所有的无论肉身或者是属灵的父亲，愿意神你的恩典临到他们，让他们都是成为你里面的真男人，叫他们能够承担起在属灵同埋呢個家庭裏邊各方面嘅照顧需要，都係能夠彰顯神你自己嘅愛同埋你自己嘅能力喺佢哋身上。求天父你大大嘅祝福佢哋，願意佢哋都係能夠承擔起天國同埋地上家庭教會嘅重責，願意神你自己大大嘅興旺佢哋，俾能力佢哋。多謝天父，你都將今日嘅神你的话语，求圣灵是引导我们，叫我们每个人去因着你自己教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更加认识你。我将孩子的口都是求主你洁净，愿意你自己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说话。我们多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教主耶稣名求， 阿们。 好啊，今日呢今年2019年的父亲节，咁呢就祝大家父親節快樂之餘咧，都問下大家知唔知父親節點嚟㗎？唔知嘅，其實母親節就已經好耐㗎啦。但係父親節咧，原來世界上第一個父親節咧，喺1910年喺美國誕生嘅。話説咧，就係由一個女人，佢咧就係叫做道德夫人，或者叫多德夫人啦。咁咧佢就是一個嘅家庭裏邊，佢媽媽咧已經係好快好早就已經離開咗佢啦。咁咧佢係大女，佢有五個細佬，咁就係靠佢爸爸咧一手自細咧撫養成人嘅。咁咧直至到1909年嘅時候，當呢個道德女人咧去參加一個慶祝母親節嘅崇拜之後咧，佢就諗下啊，點解淨係得慶祝母親節？冇得慶祝父親節嘅咧，咁樣，咁佢就寫信，由嗰陣時開始就寫信俾嗰個嘅州政府，咁咧就要求嗰個州咧可唔可以設立一個日子去慶祝父親咧？最好就喺我爸爸嗰個死忌，就係6月5日嗰日咧，成立呢個父親節啦，咁。哇！卒之搞咗兩年到咧，咁卒之嗰個州政府咧，真係設立呢個父親節啦。不過咧就唔係6月5日，咁就搞到6月19日，咁啱啱咧就係當年嘅6月第三個禮拜日，咁咧就開始咗呢一個父親節啦，就慶祝啦。咁咧所以咧就係1910年6月第三個禮拜日就係父親節。咁之後咧，其實慢慢咧，1972年咧，先至美國政府係成為一個聯邦合法化嘅一個父親節度，所以其實都搞咗好多年啦。咁咧，而咧父親節點樣慶祝嘅咧？佢哋咁如果係父親仲仍然在世嘅話咧，我做仔女咧就帶住啲紅色嘅玫瑰。但如果父親是過世了的了，那仔女就會帶著白色的玫瑰這樣的。所以就美國就是開始世界上第一個父親節。那你又知不知道呢台灣的父親節是什麼時候呢？它不是6月第三個禮拜日， 佢原來八月八，點解咧？點解八月八咧？爸爸啦，對，就係啦，爸爸，所以咧佢就定喺八月八號，讀音咧就爸爸姐咁樣啦，係啦。咁咧其實一向以嚟咧，即係父親其實對對人類嚟講，其實都好輕忽啊，好忽略噶，係嘛？即係去到咁二十世紀嘅時候，先至開始慶祝父親節。咁而香港你知道啊，香港個侍產假咧係2015年先至開始立法，做老初為人父嘅咧，先至會有三日嘅，即係老婆生仔啦，佢有生咗出嚟啦，咁佢有三日侍產假。咁直至到今年2019年一月啊，由三日就增加到五日，係嘛？咁但係做婦女咧，就即係就有好長假期啦，由生之前到生之後。咁所以咧，點解會做父親，即係好似世人都好似唔係好重視做老豆嗰啲嘅角色咁嘅咧？嚇，係咪好唔公平咧？其實咧，我諗即係關乎咧，係有時做老豆同仔女嘅關係，以前老一代嗰啲嘅父親係點樣嘅姿態啊？通常都好嚴肅啊，嚇對啲仔女即係管教啊，好嚴厲嚇，冇乜兩句啊嘛。佢哋覺得自己最大嘅責任係咩啊？ 養家， 養家啊，揾錢，所以咧早出晚歸咁樣，咁所以仔女同父親嗰個關係好疏離嘅。老豆回到屋企咧，都好少同仔女去傾自己啲問題啊，傾偈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多數咧都係仔女同媽媽傾啦，因為多時間喺屋企啊。咁現代嘅父親就唔同啦，所以以至到而家有父親節啦。點解咧？因為做爸爸嘅會點啊？同啲仔女會 friend 多啲啦，即係大家好似拍膊頭啊，兄弟啊，做朋友咁樣多啲傾偈係嘛？而且寬容好多啦。有時間又會帶佢哋去出去玩啊咁樣，咁所以咧做爸爸喺仔女嘅心目中個地位咧增加咗好多。今日我哋咧藉住呢一個求主教我哋禱告喺呢個主禱文裏邊，我哋今日就講我哋有一個天上嘅爸爸。咁我哋又會重温下咧，我哋第一講嘅時候講關於咧禱告嘅心態啊嘛，我哋上次講過，今日又温。禱告有四個心，記唔記得邊四個心？第一，我哋唔好好似啲假冒為善嘅人，所以我哋要有真心。第二，我哋要走入去啲匿埋個密室嗰度，自己要同單獨同神傾偈嘅，你唔好做俾人睇。所以呢個咩心？要專心。好，咁咧我哋又唔好好似外邦人咁，要用好多話去重複咁樣講。以為講多啲咧，佢就會聽，神就會聽。咁呢一個教我哋要有 信心， 係咁。所以因為咧，神係其實喺我哋未祈禱之前，佢已經知道噶啦，所以我哋就要 放心。 冇錯啊，大家好叻。呢個第一講，咁啊第二講咧就教我哋咩咧？係啦，第二講咧就教我哋禱告嘅原則。因為當我哋要入到去研究主禱文嘅時候，我哋知道主禱文咧唔係一個照字搬字，我哋唸經咁樣去背呢個主禱文嘅。雖然佢係一篇好好嘅禱文，但係我哋嘅祈禱唔係次次都要咁樣去背法噶嘛。所以我哋要需要知道呢個原則嗰、那個模範係點樣。所以第一樣嘢我哋需要知道嘅優先次序。所以優先次序係點啊？記唔記得啊？先乜嘢後乜嘢？先求神，後就為人。OK， 有呢個先後次序。咁第二個原則，我哋要知道咩啊？要有三個關係啊！哇，唔記得曬啦。三種關係，第一種係知道要同邊個嘅關係。第二種咧， 人 嘅關係。第三種就係要知道我哋同撒旦個敵對關係。要提防啦，係啦，上個禮拜講咗啲兩個好重要嘅原則，所以就構成咧我哋嗰個祈禱嘅內容。咁今日就會我哋提到開始咗今日呢個主禱文嘅第一句。咁我哋不如咧頭先主席同我哋讀咗九到十節，我哋可唔可以一次過唸曬成個主禱文啊？我哋嚟啦。 好。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非常好，非常好。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将呢个主祷文分开两段。我哋今日会先讲咧头呢、这个头三个祈祷。好啦，咁咧，我哋第一句咧头先讲啦，系咩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系咪？好，咁咧呢一句说话咧就讲紧三样嘢。第一，我们；第二，在天上的；第三，父。咁我哋上次講咗啦，點解話我們啊？唔係 my father， 係 our father， 係我哋嘅父嚇、啊。所以要留意咧，就係話原來係唔係淨係我哋嘅天父，唔係淨係我嘅天父，係我哋。所以咧係一個團體嘅原來。而呢個我哋咧要留意咧，唔係全人類嘅。點解咁樣講咧？喺呢、這個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嗰度咧講又。又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是吗？嗱，边啲先至系神的儿女啊？ 信接待， 唔系所有人类、哦，所以咧建立呢个父子关系咧，唔系皆因被造，唔系 creation 呢个关系啊，唔系话所有被造嘅咧就系属于神的儿女嘅、哦。如果系咁讲，哦，唔通花草树木？是神造的，就是属于神的儿女了。飞禽走兽又可以叫做神的儿女了，不可以了。所以我们什么才是神的儿女呢？要是接待耶稣、信耶稣名的人呢，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清不清楚啊？另一段呢，所以就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天在天上的父的我们呢，指基督徒信耶稣的人。第二，就是在天上的父。那你会奇怪了，神只是在天上的吗？地上有没有神？会不会在地上？咁啊，應該係到處都係啊嘛，到處都有神噶嘛，所以我哋應該話我們無處不在的父，咁咪會好啲咧？係點解要講話在天上？主耶穌教話在天上，原來咧佢要分開分辨開咧，在地上同在天上。雖然在地上嘅父咧有邊啲啊？ 我哋嘅父親 有地上肉身嘅父親，仲有一個父親，你知唔知啊？是一個講大話的父親，那個就是什麼？撒旦，是說謊人之父。是啊，所以他要分辨清楚，天上只有一個父，這個父撒旦不可以掌控天上的。所以我們講到耶穌說講到天上的父的時候，只有一位，就是這個創造宇宙萬物那個主宰，那個天父。所以就很清楚知道了。所以呢，我們在天上的父就要分辨。講到父，講到父的意思呢，你會奇怪呀。父呢，原來在基督教呢才有話我們稱那個神是我們的父的。其他宗教呢，你不會叫那個如來佛祖做老豆的你不會叫阿拉做我老豆的。是啊，唯獨是呢基督教呢才會叫主耶穌呢教我們叫天父做阿爸父。所以這裡說，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所以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子。所以呢，原来我们有是神的儿女， 我們就可以稱這個神做阿爸父。這個呢不是因為他創造我們，是因為誰我們可以成為兒子啊？因為主耶穌基督，是不是？叫阿爸父就是亞蘭文的阿爸。阿爸呢，即是他們因為主耶穌的時代呢，是講說話的時候呢用亞蘭文的，所以叫阿爸。阿爸的意思呢，其實就好像我們講東話那樣，講什麼？你怎樣稱呼你哥爸？ 阿爸， 叫老豆啊，或者阿爸啊，或者是巴子啊，或者即你總會有一個很親密的一種嗌法的，是不是？這個在當時來講，用亞蘭文講阿爸的呢，就是一個很親密，是一個仔女攬住爸爸那個，然後稱呼他那個嗌法來的。所以呢，主耶穌教我們跟天父祈禱的時候呢，要用一個這麼親密的關係去稱呼他的。但是猶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呢，他們不敢這樣叫的。所以當耶穌跟他們說話，我與父原為一，哇，你竟然說那個天上的神，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是你的父，這個是褻瀆的。他們認為呢，耶穌是褻瀆的，你怎麼可以稱這個這麼偉大的神做老豆的？他們不敢的。為什麼？就算在舊約時代呢，其實神都已經跟以色列民立了約的，在經文裡面呢都不斷跟他們說話，啊，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的兒女，以色列民是我的兒女，我是你的父。但是他們永遠都不會稱神做他們的父，他甚至乎不敢稱神的名字，所以就叫他做 Adonai， 所以叫他做主 The Lord， 就是主而已，他不敢叫他做父。但是直到耶穌來的時候，哇，這個稱呼阿爸父呢，就是藉著聖靈進入所有信耶穌的人心裡面，以致到我們可以稱這個神做阿爸父，可以這麼親密。如果你覺得哇，我們跟神說老豆這樣呢好像不禮貌，要尊敬一點，那你呢完全搞錯了主耶穌的心意。主耶穌的心意就是說，當我們來到神面前去祈禱的時候，我們就是要拿走這一種恐懼，我們拿走這一種對神那種的畏懼，我們就是很坦然很單純的，好像來到爸爸面前叫他阿爸，我有些什麼懇求，求你垂聽，就是一種這麼親密的關係。所以我們不需要說，啊，我們要敬畏你啊，那種的心態來到神面前。所以這個很重要的。這樣怎樣能夠真的能夠成為神的兒女呢？除了我們是說要藉著主耶穌信主耶穌，我們就有這個名分做神的兒女，其實是需要一些步驟的，需要一些過程的。在剛才那段經文說給我們聽，我們需要四個步驟。第一，我們成為神的兒女，我們只是被收納的。什麼叫收納？即是 adopted， 我們被 adopted 即是收養的，是因為耶穌的原因。我們呢本來不是神的兒女，但是神看耶穌的份上，所以收養我們這一班信耶穌的跟從者，所以就能夠成為神的兒子了。那我們是被收納的。第二呢，還要藉著聖靈重生我們，我們要有聖靈進入我們裡面，我們才能夠 reborn， 能夠重生。重生的時候呢，我們就有一個新，我們有一個新的靈，我們的靈性呢就開始復甦了。那然後聖靈就會更新我們，更新的時候呢，我們就將神原本做人那種原有的形象呢重獲，重新可以得返呢一個神俾我哋嘅形象，以致到咧，我哋就能夠同神嘅性情有份啊！嗱，呢四個步驟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哋要經過咁樣嘅成聖嘅過程，我哋先至真正能夠成為神嘅兒女啊！所以我哋知道啦，我哋嚟到神面前去祈禱嘅時候，我哋呼叫佢，我們在天上嘅父。 来到一个这么慈爱，这么体恤我们的父面前，我们就没有需要畏惧，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祈祷。但是做父亲，其实今天都是父亲节，就从这个父天父的身上，我们学习七个特性，是做父亲的特性。Fathers 就给我们七个是属于神的，也都属于爸爸应该有的属性。第一个 F faithful 是要信实的，我很欣赏有很多真的很信实的爸爸，他几辛苦几劳碌，他都会为到个家庭去做工啊，去搵钱回来养家，这一种的信实。神亦都是一个供应给我们丰丰富富我们所需要的父亲。第二 A always there 常同在的，做父亲的你不要只是觉得只是搵钱就够了，你要跟他有跟仔女有个亲密的关系，是不是 Ivan？雖然你爸爸跟你相隔咁遠，但是我哋好多時候可以藉住咧打電話啦、WhatsApp 咧，我哋都可以同父親一齊。我哋而家做父親嘅，亦都需要抽時間同仔女一齊。正如好似天父同我哋成日一齊 ，trustworthy 係可靠可信嘅。特別係做父親，你應承咗仔女嘅嘢，你就一定要講得出做得到，就好似神应许我哋嘅嘢咧，我哋佢就会做得到，呢、这个应许就会实现嘅。H honouring， 我哋要尊敬父亲，要被尊敬嘅。所以我哋有冇尊敬父亲咧？仔女有冇尊敬我哋做父亲嘅咧？我哋有冇尊敬神咧？如果有嘅，我哋就要每个星期嚟到神面前去敬拜。OK，ever loving 系一个恒久。永不改變的愛，如果父子之間沒有這份愛，只是食物的供應，只是衣著的供應，住屋的供應，沒有愛的話，你做多少事都沒有用，子女感受不到。同樣神對我們的愛在哪裡顯明啊？主耶穌的十字架上面、right? R righteous 公義或者正義，子女好看做父親有沒有正義感的，見到不義嘅嘢咧，父親會唔會出即係幫佢哋出頭啊，或者會糾正啊咁樣嘅？所以咧，嗰、那個以身作則咧，係做老豆對仔女一個好大嘅榜樣。神係非常公義嘅，所以咧有罪嘅佢必定會罰，係嘛？罰惡係賞善罰惡係好公義。但係最尾咧 S 咧 supportive 啊，係有成日會支持嘅。對仔女是一種鼓勵的，是支持，覺得爸爸成日都在我身邊去打氣的支持的，我們的天父一樣，我們地上所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在天上的父都為我們打氣。送給大家這個 Fathers 的提醒。好了，那這個跟著下來我們就開始主禱文的第一個禱文，第一個禱求，求什麼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英文呢 Hallowed be thy name。 你其实这就 Hallowed be thy name 呢，就说你的名为圣，尊被尊为圣。那所以呢牵涉到两点，第一就是神的名，第二什么叫尊为圣。神的名呢，其实我如果叫你王伟华，叫了全名，代表什么呢？代表你这个人咯，你整個人咯。所以如果我們講到神的名的時候呢，就是代表神自己的屬性的，自己的本質是怎樣的，還有他所有的東西就是這個名字包含了的。所以舊約裡面的時候，神改一個名字，給一個名字，譬如雅各叫什麼名字？雅各為什麼叫雅各？叫爪住，他的意思就是爪住搲啊，所以他一出世就未出世的時候就已經搲住大佬隻腳了，出咗世的時候咧就要搲住大佬個名分啦，長子的名分啦，然之後咧結婚之後咧就要搲住個老婆啦，跟住又要搲住佢所賺到得到嘅羊啊牛啊所有嘅財物啦，要搲住神俾佢祝福啦，搲到神俾祝福佢之後咧，神俾佢新嘅名叫做以色列，叫做以色列，係代表咧 整個救贖的人的神的子民的一個稱號。所以呢，神給一個名人就代表那個人呢本身的性情，他的特質。所以神的名字也代表神他自己。神其實在舊約時代有自己的名字，其實神的名字很多的，但是我們最認識的是什麼名字？耶和華。就是當幾時啊？當摩西去到何烈山的時候，神要差派摩西出去要領埃及，唔係領以色列民出埃及。摩西話：當以色列民問我邊個指使你咁做嘅時候，我點同佢哋講啊？嚇神邊個神啊？咁樣咁神你叫咩名啊？神就同佢講：我係叫咩？我係自有永有啊！原文咧就係、是。四個字母嘅啫，係 YHWH， 係發唔到音嘅，咁樣嘅。咁咧即係咩啊？即係我哋將啲母音加落去嘅時候咧，先係讀到 Yahweh 咁嘅啫。但係其實就咁樣，即係代呢個咁嘅四個字母代表咧係我是 I am who I am， 我咪就我咯，就係咁解啦。是我是，我哋翻譯做咧自有永有，係無始無終自有永有嘅神。所以咧呢一個 Yahweh 呢個名咧係代表一個全能自有永有，唔係被造嘅，係自己就有噶啦，係一個創造主，係全能全善永在權柄榮耀威嚴慈愛公義，你要乜嘢嘅美善？他就是了，我是。而去到新約的時候，這個神叫什麼名字？這個神道成肉身，他的名字叫做耶穌。這個神的名字叫耶穌，但是耶穌代表什麼意思？就是從將他的子民從罪裡面拯救出來。耶穌說他自己就是 I am， 就是我是。耶穌在新約裏面的名字有120個，你看不出來。好，耶穌說他自己是我是，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門，我是什麼？道路真理生命，我是我是。所有美善，所有好的都在這個名字裏面。所以我們奉耶穌的名字，我們去祈禱，就是帶著權柄、威嚴、慈愛、神所有的屬性去祈禱。所以我們這個名字，神給我們這個名字是不是應當稱頌？是不是應當稱頌？但是這個第二點說尊為聖，什麼叫聖呢？ Halloween 這個字為什麼呢？意思就是 sanctify， 即是說一個聖聖，已經是聖潔 holy 的意思。乜嘢叫做聖潔咧？哇！呢個名好聖潔啊！我哋尊呢個名好聖潔嘅，咩意思啊？聖潔喺原文喺個意思嚟講咧，係分別開嚟嘅，分別為聖啊嘛，即係分開嘅。同乜嘢要分開啊？同好多好多神嘅名，同好多好多其他嘅名要分出嚟嘅。點解啊？因為呢個名好獨特，好尊貴。你不要將我同將呢個神的名同阿拉、同佛祖、同觀音菩薩、黃大仙、同媽祖廟、同乜嘢乜嘢，同嗰啲一起去混為一談啊！唔同噶，係唔同級數啊！呢個先至係真嘅，係要聖潔係分開嚟嘅。所以神的名咧係特別尊貴，所以喺十戒裏邊咧特別話俾我哋聽。我哋唔可以妄稱神嘅名嘅。如果你妄稱神嘅名咧，係會有大嘅懲罰嘅。神嘅懲罰會臨到你嘅。所以我哋要學習第一個功課，我哋要尊神嘅名為聖嘅意思代表咩咧？我哋係願意世人都能夠認識呢個神，真正嘅認識佢，以神為神去尊崇佢。這個就是我們所祈禱第一個祈禱的重要性。 因为他的名是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做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他的名呢是大权能到呢，我们是靠他的名我们可以征战就打胜仗，我们靠他的名呢我们就得帮助的。另外我们不要妄称他的名，因为他不会不以他为无罪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全地都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是独有他的名，要分别出来成为圣的，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作为敬拜耶和华。嗱，呢一个第一个祷愿咧，就系话愿世人啊都以神为神，去将尊崇荣耀归翻俾佢，去敬拜佢。好，第二个祷求啊，就系愿你嘅国降临。乜嘢叫做愿你嘅国降临咧？神嘅国降临咗未啊？吓，有人立头嘅，降临咗嘅。如果降临咗，我哋仲使乜求愿你个国降临啊？主耶稣在比拉多受审佢嘅时候咧，比拉多问佢啊嘛嘅时候，耶稣回答同佢讲话：我嘅国唔属呢个世界。如果属呢个世界，呢班人就唔会将我拉到你面前啦。所以我嘅国唔系属于呢个世界嘅。咦？咁即系话个神嘅国降临咗未啊？未降临咯。因为施洗约翰同埋耶稣出嚟传道嘅时候讲咩啊？天国近了，系咪啊？天国近了，咁即系未到啦，系咪啊？咁所以耶稣教我哋，你要祈祷嘅时候，愿你嘅国降临啊嘛，系咪啊？但系你又谂啊，耶稣讲好多比喻嘅，佢话咧天国就好似咩啊？面教又好似芥菜种咁嘅，咁咧。我俾段經文大家睇下，佢話好似一粒芥菜種種喺地裏嘅時候咧，雖然比地上嘅百種都少，但種上以後咧就長起來，比各樣嘅菜都大，又長出大枝來，甚至天上嘅飛鳥可以宿在它的蔭下。天國好似芥菜種，種咗未啊？咦，睇落種咗噶咯喎，不過未大啫嘛，係嘛？好啦，呢、這個天國又好似面教，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好似面教即系发酵嘅发酵嘅时候，发紧未啊？发紧，不过未发大啊嘛。咁即系天国降临咗未啊？天国几时降临咗？耶稣嚟咗嘅时候，仲系讲紧天国近了啊。但系天国几时降临咗咧？冇错。就是当耶稣成就了神的旨意，上了十字架死了，三天之后复活，战胜了死亡和撒旦魔鬼，神的国就已经降临了，已经芥菜种已经种了在地，面教已经开始发酵了，即是说神的国呢慢慢已经来了，但是需要时间慢慢慢慢长大。神的国怎样去长大呢？这里教我们祷告说天神祈祷愿神你的国降临，又已经降临了，但是又未大，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already but not yet 那个道理咯。但是什么叫做国呢？国需要有三个元素的。第一，它需要有子民，它需要有这个的地土。第三，它需要有律法或者叫做主权，是不是？所以当旧约的时代，子民神的国就起他的子民，要揀一批子民了。哪些是神的子民啊？以色列民啦，是不是？神特特揀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跟住地土呢，他将班子民摆在哪里啊？他划了这个流奶乳蜜的迦南地，就成为以色列民世世代代的地土咯。跟住俾佢哋咩啊？律法，有律法嘅意思，即系话咧，神将佢嘅律法摆喺呢啲嘅子民喺呢个地图上边要运行， 的时候，就真的说神要行使的什么？神自己的主权。就正如中央中国要将主权摆在香港的时候，就要怎样？要立法的，才能够行使到中央的主权。所以那个律法就是等于那个主权。所以到新约的时候，这些的神的国，即是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有他的子民，有他的地土，有他的律法，但是个神的国临到未呢？很明显看到是未临到的。为什么？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哪些是他的子民？是不是单单以色列民呢？不是啦，是什么？所有相信耶稣的才是他的子民嘛。所以就不只是以色列民了。好了，地土呢？有子民了，地土呢？哪些是地土啊？法利赛人都问耶稣啊，你的国在哪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何时来啊？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原来个地土就在所有信的人心里面，个心原来就是神的地土啊。所以我们神的殿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教会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神住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问题，我们的地图里面有多少是属于神的？心有多少是属于神？神的国有没有临到这个地图？有没有临到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多大？律法呢？同埋主权呢？在新约时代，什么是神的律法？什么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神的圣经，是不是？神耶稣讲的说话，就是我们的，就是那个的律法和那个主权。神有多少诫命给我们？两个诫命，一个大使命，对不对？这个就是 总括主耶稣那个 的律法嘛。大使命，爱神爱人，即是大诫命。大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做门徒，是不是？这两个 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律法。但是那个国临到未？降临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求啊？我们为什么还要求啊？还未神的国，还未他的主权，还未充满我们啊。那我们就要问了，在第二个祷告里面，我们要求主耶稣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问神啊，你的主权有没有在我身上掌管？我有里面有多少 percent， 有多少位是真的交了给你，你可以全权去管辖我呢？要问自己，如果主耶稣那个主权，他的领土在我们里面只是占少少的时候呢，这个面教这个的芥菜种还是很小，未发出来。所以我们要求啊，求神你的国，你的主权在我心里面掌控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叫耶稣在我地里面照常显大。正如我第一次跟大家讲的道，还记不记得？教会的增长不是看人数，是看什么？是看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多少被耶稣占据的空间。 OK，每个人就算人数只是得十个八个，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权越来越被神去掌管的时候，我们这个叫做教会已经增长了。明不明白啊？ OK， 因为如果耶稣的国不能够越来越扩展的时候，就代表谁在这里掌管着啊？撒旦啊。因为圣经那里说，我们不属于撒旦，我们属于神，因为知道有一个恶者在管辖这个世界。好了，第三个祷求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嘛，是不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怎样行在天上？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怎样行在天上，即是说在天上，即是 heaven， 有没有 是怎樣運作啊？神的旨意怎樣運作啊？就是神說什麼，那些天使啊，所有星球啊，所有大自然，所有東西都要跟神的旨意去運行的嘛，可不可以 say no 啊？不可以 say no 的嘛，神叫這個天使、哎、去做這件事，那個天使不可以說 no， 我不喜歡做，我不想去做，不得的嘛，那個只是撒旦才得的，撒旦就可以、啊、太陽星神那些，神說你要跟著這樣 的軌跡去運行，他不可以說我不喜歡，我喜歡自己行，不可以這樣嘛，是吧？所以在天上神的旨意怎樣定，所有東西都要跟著，如同在天上的時候，地上的旨意都要這樣運行，需要這三樣東西，需要信服、忍耐和信心。旨意，神的旨意要運行在哪裡？神的旨意是不是要運行在走獸動物那裡？是不是要運行在花草樹木那裡？是不是要運行在太陽星獸？神所創造的所有這些東西有沒有自由意志？是沒有的。所以這些所有的呢，完全是跟照神的定律呢去運行的，唯有第六日創造了一件事，他竟然有自由意志，那就難搞了。這樣是什麼？ 人類、啊、只有人類是有自由意志，可以聽神說，可以不聽神說，所以我們才是第三個禱求呢，就是說神啊，希望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就是要什麼？成就在信祂的人身上。只有信祂的人呢，神的旨意才可以行到出來。那些不信祂的，不信耶穌的人呢，他未不聽神講的，所以神的旨意呢未必成就在他身上的，是吧？所以能夠成就神的旨意，就是在他的子民身上，要有這三種元素，要信服。怎樣信服呢？要好像耶穌那樣信服。耶穌怎樣信服啊？腓立比書講到耶穌的信服，信服到怎樣？本來在天上，他要降卑來到地上，本來他是一個沒有時空限制、無處不在、滿有大能的神，坐在高高寶座上的，他竟然成為一個 BB， 成為一個人，限制了自己，要受肉體那個限制，會衰老、會病、會什麼的一個咁嘅肉體，唔能夠啊穿牆過壁咁樣成為一個人，最後信服到咧，要受人好多嘅痛苦，上埋十字架，要承擔世人嘅罪，要受嗰種人嘅凌辱，要受鞭打、流血致死，為咗要贖人，要聽神嘅命令，要上十字架，以至於死，信唔信服啊？信服到咧，佢临死之前要求神祈祷，求天父啊，你可唔可以拎走呢个苦杯啊？太痛苦啦，我抵受唔住啊！你如果可以嘅话，可唔可以唔使我上十字架？可唔可以我唔使受呢啲痛苦啊？但系最后嘅信服系咩啊？虽然我真系觉得好痛苦，我顶唔顺。你可以的话就拎走这个苦杯，不过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如果你的意思要我上十字架的，我几难挨我都上啦。如果你的意思可以令我不用受痛苦的，就最好不用受痛苦啦。神的旨意是要怎样？神的旨意就是要他来，就是要上十字架，要成就这个旨意，耶稣就要忍受，就要顺服。第二个要忍耐，圣经里面哪个人物学习忍耐？我们刚刚读的，我们刚刚读的约伯，忍耐，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是吧？最好的义人，又最爱，又爱神，竟然可以一夜之间受最大的痛苦，啊，不单止全部家产财富没了，仔女死了，连自己的健康都冇埋，唔明白点解要受咁大嘅痛苦。佢一路喺度求问神，问神点解我要受咁大嘅痛苦？神一路唔答佢，仲要俾啲朋友、老婆冤枉佢，梗系你犯罪啦，你梗系有罪先至搞成咁嘅，神先至咁惩罚你嘅，好冤枉咁样。但系佢一路个口不以口犯罪。 冇鬧神嚇，唔聽個老婆講，個老婆話：係啊，你不如鬧神嚇。然之後抌低你個信仰，佢死啦，咁樣好過啦。咁啊，佢冇鬧神，一路忍耐，忍耐到最尾嘅時候，神回應佢啦。神回應佢嘅時候，更加咧，最後醫翻好，去祝福佢，俾雙倍三倍佢所失去嘅嘢俾佢。點神嘅旨意係乜嘢啊？神做乜搞到佢咁慘啊？佢點解要忍耐忍咁耐啊？忍耐即係要忍好耐。要成就神的什么旨意？原来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就是什么？他要告诉撒旦，这个异人对神那种的信心是坚定不移，所以他要堵住撒旦的控告他的口，证明给撒旦看，这个真是属我的异人。其实这个旨意也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身上，神在我们身上定的旨意。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要过得胜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受苦难？我们要学习忍耐，因为这个就是试验我们信心的试金石。苦难就是那个试信心的试金石，就是要证明告诉撒旦，属我的人他的生命已经有改变，他的能力能够忍受苦难的能力不是靠他自己，是神自己在里面给他这个宝贝能够忍受苦难，最后他都会得胜，他会持守到这个信心，就好像保罗说，我要当走的路走完了，我走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是不是？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了，最后我会得这个冠冕。这个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定的旨意。第三，我们要学信心，跟哪个学？当然要跟亚伯拉罕学了。跟亚伯拉罕学，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才生个仔，哇，如珠如宝啦！竟然十几岁、十二岁到只个仔，神就话你要将你呢个独生子献俾我，将佢烧嚟献祭献俾我。作为个父亲，唯一嘅仔，唔明白神咩旨意啊？唯一一个仔系你俾我嘅，无啦啦点解要我献翻俾你啊？唔明白噶噃。不明白不要紧，他对神有信心，他不单止信服，他还要信心。他信什么？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信心之父？他信什么？你知不知道他信什么？你只可以说他是信服，神说要献咪献咯，但其实他是信心。原来他是信一个叫死里复生的神，他信一个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即是说神叫我献了这个独生子以撒，我知道当我献了他，就算他死，神都会有能力叫他翻生，这个信心啊，所以他才会走上这一步，就献将差点将他的仔劏了，然后烧的时候，神知道他肯有这个信心，还有知道他愿意做，神就没有叫他真的献了个仔。所以这个他能够成为信心之父。所以我们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我们要信服，就算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怎样，神叫我们做，我们就要去信服。第二，我们真的要忍耐。我们有时真的不明白神叫我们做这件事，搞什么，等这么久都见不到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果效，但是要忍耐。记得乃曼的故事吗？生大麻风的乃曼，以利沙叫他去个河度洗七次，我同大家讲到讲咗啦。如果当你洗到第六次嘅时候，你都放弃，系洗嚟洗去都冇，仲系有麻风嘅，都唔好嘅，你就放弃嘅话咧，你就前功尽废啦。原来到洗到第七次嘅时候咧，个果效嚟啊！我哋有信心，对神知道神嘅旨意一定要成就嘅，就正如我哋个教堂。起了这么久，卒之我们知道神要使用这个教会，叫这个教堂去荣耀他自己的名，因为这个是属神的殿。所以第三个祈祷教导我们真的要明白一件事，神的旨意能不能够成就就要看什么。我们的祈祷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嘛，是啊，这个祈祷能不能够成就，能不能够应允，看什么？ 睇我哋自己啊，明唔明白啊？就系睇我哋自己愿意摆上几多去成就神嘅旨意啊！哇，咁今日呢个祈祷呢、这个主祷文呢三个祷告咧，就好大挑战性啊！因为点解咧？我哋睇睇呢个图啊，呢个图就系总结我今日同大家讲嘅道。第一，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就系我哋话愿世人、愿所有人都明白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要认识祂，以致到能够所有人能够敬拜祂，尊祂的名为圣，是不是？藉着主耶稣基督，祂的国就降临，降临在哪里身上？降临在祂所拣选的子民的心里面，叫祂的国度充满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主的人，掌权，我们的主权在主耶稣的手里面，我们经历这个被收纳被重生，跟住恢复神俾我哋嘅形象，有神嗰个性情，以致到我哋能够信服，能够忍耐，能够有信心去成就神嘅旨意，以致到神嘅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佢嘅最大嘅旨意系乜嘢？佢最大嘅旨意就系叫我哋能够爱神爱人。传福音做门徒，叫万民得救。万民得救之后，佢万民就能够认识上帝，就能够尊主嘅名为圣，去敬拜佢。你明白呢一个 cycle 啊？呢一个嘅循环啊，就好似因，好似啲落雨啊，今朝早落好大雨，就好似神嘅恩雨。一路降临落地上，然之后蒸发上到天空嗰度，再降落呢个咁样嘅运行啊，就系、是、神嘅心意。呢、这、一个祷告就系话俾我哋听，先求神嘅国同神嘅义，神嘅国度、神嘅名被尊崇，因为有更多人信耶稣。所以当我哋再背呢个主祷文嘅时候，你就唔好咧当系念口簧咁样。念经咁样背，因为每一句祷文咧，我哋今日研究咗啲三个祷文，每一句其实就系一个承诺嚟嘅，就系、是、求神嘅旨意，求神嘅名被尊崇。点尊崇啊？就系、是、能够管辖佢嘅国临到我的心里边，能够管治我整个人，我个整个人愿意系交俾佢管治，以致到我有能力有呢一个信服、信心同埋忍耐。去做佢要我做成嘅旨意，就系、是、要传福音、做门徒、去爱神爱人。哇！呢一个系个承诺嚟噶，所以你每一次背呢个主祷文嘅时候咧，你要自己打醒下自己啊，问下自己：我究竟系咪真系甘心乐意俾神去使用？系真心乐意去行使佢嘅旨意啊？到时你真系整个祷告系降服嘅。是将自己完全降服，没有将自己的喜好、时间表、你的性格全部要在神面前的祭坛摆低晒，你才能够将神的国进入你里面，才能够行到他的旨意。严重吗？是很严重的。所以耶稣教我们这个主祷文其实不简单的，但是首先我们要求神的国、神的义。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教我哋真系睇到主祷文，你教我哋呢一个嘅祷告里边呢一三行，实在真系神你摆喺我哋人类里边嗰个心意完全嘅彰显。神啊，我哋真系睇到你创造我哋人类，其实目的就希望拯救我哋。以致到我哋所有人都能够认识你，明白你对我哋嘅慈爱，明白我哋实在系你所做，你用慈爱包围我哋，以致到我哋所有美善、所有好嘅都系从你而嚟，以致到我哋能够藉住祷告，我哋能够将我哋所需要嘅去向你倾诉，你就丰丰富富嘅充满我哋，帮助我哋。神啊，我哋知道我哋在地上有苦难，但系你教导我哋。是要成就你的旨意，以致到世人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你的门徒，以致能够将荣耀归给你，更加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 能够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叫更多人能够认识你，去敬拜你。主啊，我们当中有未信的，主啊，求你今天怜悯，愿意神你自己的救恩今天就临到他的身上，求圣灵去开他的心，让他能够真的清楚明白神你的心意。现在我希望有一个呼召，就是借着今天这个祷告，借着今天的正道，希望有人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这个神这样爱我们的，现在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父是这样的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降下来，然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洗净，以致我们可以相信主耶稣，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神的儿女，能够领受天上从天上而来的所有的福气。我真的盼望，如果我们以前真的不认识这个慈爱的神，今天我们听到了，知道了，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里，让他来管理我们，叫我们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有愿意的人，希望他表达一下，让神来管理，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里，有这样的人吗？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非常爱我们的，要不是他就不需要忍受这样的痛苦，钉在十字架上，也不需要为我们复活，因为他永远已经在天上，他为着我们降下来，拯救我们的罪，洗干净，让我们称为义人，可以相信他，帮助我们可以祷告，认识这个神，建立一个父亲儿女的关系，这个是可等大的福气了。神啊，求你开他的心，让他真的明白，愿意跟从，有这样的人吗？感谢主，感谢天父，你给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愿意我们真的在神你的旨意当中，能够完全是给神你去管治和使用，愿意所有听到你的话去跟从的，神你大大赐福，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有权柄去将你的福音去广传，叫我们生命每一天都过着得胜的生活。多谢天父听我祷告，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门。